上海人民广播电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5号，星期六，农历10月12，北京晴转多云，16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致辞。 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 李克强与德国总理举行会谈，并共同会见记者。 李强出席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 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中央宣讲团在重庆、云南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地宣讲。 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发布。 切实加大网络暴力治理力度相关通知印发。 俄罗斯称已完成动员近32万人。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军事援助。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以视频方式出席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创开放繁荣的美好未来》的致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潘毅报道。 习近平指出，5年前我宣布举办进博会，就是要扩大开放，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现在进博会已经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习近平强调， 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我们要以开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会合作之力，以开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增强各国发展动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习近平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 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习近平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 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实施好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发挥好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 习近平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深化国际合作机遇， 全面深入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谈判，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推动构建

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表示将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会见了记者。李克强表示，中德两国作为亚欧大陆两端的主要经济体，应当增进战略互信，坚持双向开放，深化互利共赢合作，向世界发出坚持多边主义、支持世界多极化、共同维护自由公平贸易的积极信号。中德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一致同意增进中德之间的交往和各领域交流，深化重点项目合作。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使中国成为对外开放的高地、外商投资的热土。舒尔茨表示，德中经贸往来和双边关系日益密切，德方愿同中方增进互信，拓展重点领域合作，推动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对话机制，携手应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挑战，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会谈前，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舒尔茨举行欢迎仪式，王毅、何立峰等出席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应柬埔寨王国首相洪森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11月8号到13号出席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第25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25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17届东亚峰会，并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李强指出，习近平主席发表的重要致辞肯定了进博会的重要作用和丰硕成果，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阐释了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的开放举措，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正能量。李强强调，中国的高水平开放是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开放，中国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中国的高水平开放是促进深层次改革的开放，中国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依法保护各类企业合法权益，推动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的高水平开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开放，中国将不断为发展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国的高水平开放是与世界合作共赢的开放，中国将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扩大世界开放合作共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李强宣布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开幕式前，李强前往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展览厅巡视企业展，并同重点参展企业负责人集体合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相关活动，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主持开幕式。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连日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分别在重庆、云南、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地宣讲，并与基层一线干部群众座谈交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在重庆做宣讲报告。陈敏尔在报告中深刻阐明党的二十大的主题和主要成果，对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释。 是非经过不自难，成如容易却艰辛，新时代这十年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两个确立是我们党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的确定性、最大的底气、最大的保证。 宣讲会结束后，陈敏尔还与部分青年党员干部进行了面对面交流，现场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昨天在云南昆明做宣讲报告。肖培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应对风险挑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宣讲和深入阐释。 实践证明，坚强的核心和科学的理论的指引是我们党创造历史伟业的根本力量所在、根本动力所在。两个确立是新时代最重大的政治成果，也是在新征程上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不仅要在思想上充分认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要在行动上自觉实践、坚定捍卫，切实把两个确立的政治成果转化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 肖培还来到云南省纪委、省监委机关等地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并就大家关心的问题解答阐释。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泉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做宣讲报告。江金泉深刻阐明了党的二十大的重大意义，全面阐述了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两个确立作为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执政成果，已经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共识和共同意志，已经写在了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写在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坎上。 总台军事记者李林报道。全军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昨天在京举行首场报告会，全军宣讲团成员、陆军指挥学院政治委员肖东松做宣讲报告，军委机关各部委、军委各直属机构、军委联制中心等单位有关领导在八一大楼主会场，7700多名官兵在183个分会场听取报告。宣讲团14位专家会后将分7个组赴全军巡回宣讲。 连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家表示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团结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刘梦雅报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副司长姚军表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对推进新型工业化提出了很多新的内涵要求。 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坚决把党的二十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付诸行动，落地见效。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表示，要笃行实干，切实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推动统计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优质高效的统计服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科技部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司司长谢民表示，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同时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大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水利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水利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水利部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罗湘成说， 下一步呢，我们将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实施国家水网重大工程， 复苏合服生态环境，推进智慧水利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国北斗地基增强系统一张网已建成，未来我国将建设技术更先进、功能更强大、服务更优质的新一代北斗系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熙介绍，新时代的中国北斗进入规模应用发展快车道，我国已经建成全国北斗地基增强系统一张网，具备向行业和大众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服务能力。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呢，我们实测的水平是水平可以到2厘米，高程可以到5厘米，这个实时的定位精度。那么事后处理的这个精度可以到水平2毫米，高程5毫米，这样一个高的定位精度就会带来更多多样化的应用和服务。比如说已经从传统的测量测绘，像精准农业、自动驾驶、电力巡检、智慧港口、共享单车等等多个领域拓展应用。 北斗产品已在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出口产品种类更加丰富，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此外，白皮书还首次规划了2035年前北斗发展蓝图。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办法规定，参加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额度上限为12000元，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封闭运行，参加人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居以及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可以领取个人养老金。 证监会4号公布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暂行规定明确个人养老金可以投资的基金产品标准，并对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管理和风险管理职责作出规定。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加强网络暴力治理，强化网暴当事人保护。用户遭遇网暴风险时，网站平台要及时发送系统信息，提示其启动一键防护，免受网暴信息骚扰侵害。 考古人员近日在安阳殷墟环河北岸新发现一条大型东西向道路，该道路用鹅卵石打碎较均匀的陶片及骨骼等混杂铺成，有多条车辙痕迹，十分清晰。新发现的东西向大道与此前在环河北岸发现的一条东西向大道和一条南北向大道构成了类似街区的布局形态。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动员了 31.8 万人，其中 4.9 万人已经开始执行战斗任务。 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约4亿美元的新一批军事援助。此次援助计划包括为翻新霍克防空系统和装甲车培训维护提供的资金，以及改进型特72B3 坦克和凤凰幽灵战术无人机系统等武器。 据福布斯网站当地时间4号报道，社交媒体公司推特3号晚在加州联邦法院遭到集体诉讼，被控违反联邦和州劳工法，未能在4号计划大规模裁员之前向其员工通知到位。据悉，推特计划裁员一半。 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当地时间3号表示，由于全国持续干旱，已有100多头大象在查沃保护区死亡。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雨欣、孙文、李浩，主播郑兰、方亮。 宜居乐业在新城，科创新区